都派出了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您接着往后文书听，关于这牙买加怎么派运动员参加冬奥会的，后边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放下他们不说，咱们单说中国代表团。在这届冬奥会上，咱们中国代表团一共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18个单项比赛的角逐。中国运动员李艳在这届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表演赛当中获得了1000米的金牌。有人得问了，怎么叫表演赛啊？这是因为啊，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短道速滑的项目刚刚问世，比赛的规则呀还不很成熟，所以这个时候短道速滑仅仅作为表演赛，到了1992年国际奥委会才把这短道速滑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短道速滑属于竞速类项目，一般由6到8名选手同时出发。您要想在这个项目上夺冠，您就得有超强的体能、过硬的技术、稳定的心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合理的战术。1988年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短道速滑作为表演项目也是第一次亮相冬奥会。李艳使中国短道速滑的历史再次从一个人开始改写。他一个人获得了1块金牌、2块铜牌，并且2次打破世界纪录。虽然只是个表演项目，但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必定首次奏响在冬奥会的赛场之上。第三次角逐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一次终于没有空手而归。就在李艳还没有上赛场之前，他呀压根就没敢想自己能够拿到这块金牌。等到了赛场之上，这一滑起来，他就听见教练跟那喊还有2圈。李艳听见这句话之后，一边滑还一边看，哎，我怎么还是第一呀？怎么后边也没人追上我呀？这种感觉确实那是不一样啊。但是李艳马上就想到了，我现在可不能想这么多。这时候就觉得胳膊也麻了，腿也酸了，但是李艳还是拼命咬着牙，一个劲儿地告诉自己加频率、加频率、再加频率。到最后一圈铃响的时候还是第一位，这时候就觉得自个儿还得更快点、更快点、再快点。直到竭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候，李艳才相信这冬奥会的冠军是我的了。李艳创造历史之后，这加拿大组委会啊出了一套宣传画，这可不是事先设计的，是根据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随机创作的。其中一张就是以李艳为主角的宣传画。这个宣传画啊一夜之间就挂满了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大街小巷，上面赫然印着4个大字，叫做神龙腾飞。说到这儿，咱们就得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李艳的历史了。他呀1966年9月18号出生在冰雪之乡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2岁的时候被送入了少年体校接受训练，那成绩是相当突出啊。后来被选入牡丹江体工队。就在1984年一场赛场上的事故差点就让李艳断送了运动生命。单说就在一场比赛当中，李艳刚刚滑完这么一个弯道，就觉得自己脚下这么一沉，整个身体可都贴在冰面上了。这巨大的离心力唰一下就把他给甩出去了，整个身体重重的就摔在了比赛场的挡板上。当时这左腿膝关节的肌肉全部撕裂，那看着真是揪心的疼啊。连教练员带队友一看这个伤势，当时这心全凉了，心说刚刚培养出来一好苗子呀，就这一下彻底全完。谁成想就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经过当地医院精心的抢救，这位当时只有18岁的小姑娘一年之后 竟然奇迹般的重返冰场了。非但如此，1987年他还被选进了国家集训队，当年就参加了世界锦标赛，获得全能第15名。俗话说得好啊，伤筋动骨最难养。李演能够在短短一年之内治愈伤腿重返冰场，一方面是咱们医生的手术高超，更重要的那就是李演这种勇于拼搏的顽强毅力。后来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李演获得了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银牌，这块银牌那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第一枚冬奥会奖牌。退役之后，他又在多个国家担任短道速滑教练，直到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之后，李演被聘请回国担任短道速滑国家队总教练。经过两年的休整和磨合，这个曾经的世界冠军让处在低谷期的国家短道速滑项目重新燃起了希望，成为强有力的金牌争夺者。就在李演的精心教练之下，培养出了您像王蒙、周洋众多的实力新秀，并且带领着他们多次出征冬奥会，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到了1992年第16届冬奥会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举行，就在这届冬奥会上，咱们中国的女选手叶乔波一人夺得了500米、1000米两项速度滑冰的银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自1980年参加冬奥会以来，经过12年的拼搏，实现奖牌零的突破。要说起叶乔波，那各位您都太熟悉不过了。1974年10岁的叶乔波进入了长春市业余体校速滑班，12岁选入了81速滑队。这一下叶乔波的身份可就变了，他既是运动员，更是一名战士。叶乔波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我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在叶乔波奋战冰场的时代，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有时候一片湖面或者是一条河道都能成为训练基地，基本上这些地方啊都在荒郊野岭，这温度差不多都得在零下35-36度。为了延长训练期，有的时候啊这冰刚刚薄薄冻成这么一层，叶乔波拉着教练员就上冰开始训练了。教练员一看这不行啊，这冰面还没冻瓷实呢，一起一伏跟海浪似的，多吓人呐，万一这人要掉到冰窟窿里去可怎么办呀。叶乔波说，我叫你干嘛来呀，您在腰里绑一绳子，手里拿一根棍，万一我要是掉到冰窟窿里了，您呢把这绳子往下一抛，我拉着绳子扯着棍我就上来了。教练一听，我说乔波呀，您这不是训练，您这是玩命啊。非但如此，当时啊这训练经费非常紧张，每堂训练课之后，这运动员都得自己磨这个冰刀。就在第16届冬奥会前世界杯的一次比赛上，叶乔波这冰刀嘎巴一下坏了，当时身在国外，手里又没钱，可怎么办呀。叶乔波真是急了，把翻译叫过来，问这翻译，这附近有没有汽车修理店。翻译说，您找这个干嘛呀。我呀拿着这冰鞋到这汽修店找这焊工，把我这鞋给焊上。翻译一听，那行吗？行不行呢，我也得试试啊。就这样，翻译带着叶乔波找到了一家汽车修理店。这汽车修理工一看，心说，我焊过车架，焊过轮毂，就是没焊过您这冰鞋，这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 no no no no no。 叶乔波一看，你跟我说 no 啊，那我自己弄吧。叶乔波拿起这焊枪来自己动手，可就把这冰鞋给焊上了。焊完之后拿起来一看，哎呦，这焊缝啊是呲牙咧嘴，简直啊是惨不忍睹。叶乔波心里想，再惨也比没有强啊。1992年3月，就是穿着这双冰鞋，叶乔波 参加了世界短距离速度滑冰锦标赛，是力挫群英，连夺三枚金牌，获得女子全能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和亚洲第一个短距离速度滑冰世界冠军。随后同样还是这双冰鞋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奖牌是拿到手了，可是叶乔波的半月板却撕裂带伤，女英雄是挂着冰鞋参加比赛，坐着轮椅凯旋回国。这中国的冰雪运动健儿们正是用这种精神，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在2002年第19届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由杨洋在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当中击败保加利亚的劲敌叶夫根尼亚，获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回了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40年砥砺前行，中国冬奥会代表团参加了10届冬奥会，一共获得了13枚金牌。除了刚才给您说的杨洋之外，还有女子短道速滑的王蒙、周洋、李坚柔，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韩晓鹏，花样滑冰双人组合申雪、赵宏博，女子速滑选手张红，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这竞技体育有人比喻它呀，就像一座金字塔，能够够得上塔尖的那都是极少数的人，这些金牌背后那是无数中国冰雪运动员教练员车载斗量的汗水和数不胜数的辛酸换回来的。所以咱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不单要为金牌的获得者欢呼，也应该为那些为着体育事业奉献的人们呐喊加油。如果说中国冰雪运动员付出的是车载斗量的汗水和数不胜数的辛酸，那么还有一批特殊的运动员，他们付出的那就不仅仅是汗水和辛酸了，他们甚至付出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这些运动员就是冬残奥会的残疾运动员。这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截止到2018年一共啊办了12届。说起这冬残奥会的起始，那咱们呀就不得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说起了。二战之后，随着世界局势渐渐走向和平，有许多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和普通的民众也希望能够重新参加冰雪运动。这其中就有一位奥地利人，他叫塞普·斯维克纳格，他可是所有残疾运动员的代表。就在1942年，战争的炮火覆盖了阿尔卑斯山，塞普在战争当中负了重伤，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腿。塞普每天都忍着巨大的疼痛，疼到昏厥再醒过来，这一天折腾这么好几回。身上的疼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想到自己今后的生活，这塞普啊想死的心都有。看着现在自己双腿已失，今后就算康复出院了，我还怎么带着我这心爱的滑板去滑雪呀？但是塞普转念一想，我得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这样，塞普不但没有放弃自己，反而更加积极地配合医生进行康复，忍着疼痛不断锻炼自己的身体，努力让自己像受伤之前一样。他总在提醒自己，我呀要重返雪场。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塞普啊出院了。塞普戴上假肢要继续滑雪，但是一名双腿截肢的残疾人戴着假肢可怎么滑呀？这时候塞普开始自己改造滑雪装备，想办法把假肢固定在这滑雪板上。这一试啊还真就成功了。 有的残疾人听说之后都纷纷来找赛普，他们跟赛普一样啊，也想重返雪场。后来赛普啊就帮着他们改造自己的滑雪装备，他专门为这独腿残疾人定制了这么一个滑雪板。这独腿运动员单腿穿上一只滑雪板，拄上这个双拐，这双拐分别再配上两个小滑雪板，这样一来滑过去的雪面上就留下了三条痕迹，人称三板滑雪。穿着自己发明的滑雪装备，这些残疾运动员再次创造了奇迹。1948年2月就在奥地利，17名残疾人参加了第一次残疾滑雪比赛。广大残疾滑雪爱好者一看，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咱们也能参加滑雪比赛了。第二年就在奥地利举行了首届三板滑雪锦标赛。这时候赛普心里头可有了一个更宏大的理想了，他要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不要放弃，相信奇迹会通过努力成为现实。三板滑雪锦标赛结束之后，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组织，包括来自周边国家的这些支持者，人员越来越多，后来已经可以开展雪上残疾人运动会了。到了1960年第一届残奥会在罗马举行，随着残奥会的规模不断扩大，赛普就想，如果能够加入他们，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在雪上飞起来，那可是对残疾人最大的鼓励啊。经过多年的努力与等待，16年后终于赛普的梦想实现了。就在1976年历史上第一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瑞典的厄恩斯科尔斯维克举办了，来自16个国家的198名残疾运动员参加了这场运动会。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这里的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对于残疾人自己来说，体育锻炼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体机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他们可以更多的和社会接触，得到尊重。自从1984年以来，咱们国家的残疾运动员参加了9届夏季残奥会，但是与夏季残奥会相比，中国开展残疾人冬季体育的时间可就有点晚了。直到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才实现了冬残奥会的首秀。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彭媛媛创造了女子5公里传统式滑雪第5名的好成绩。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派出了26名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全部6个大项当中5个大项的竞争，其中残奥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和冬季两项成绩是相当显著。高山滑雪和冬季两项都有选手闯入了8强，特别是在这届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冰壶队为中国实现了冬残奥会金牌0的突破。这一枚枚沉甸甸的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啊。自从2002年中国代表团首战冬残奥会，中国残疾运动员是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在冬残奥会的历史上书写着一段又一段绚烂的篇章。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4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